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杀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士尊。金士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士尊。金士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制。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市交管部门表示，因为外事活动，今天白天机场高速长安街和长安街延长线东西二环路、三里河路、东直门外大街等道路将频繁实施分时分段临时交通管理措施。截至到明晚6点，从北辰西路和大屯路交叉口开始，经过大屯路、北辰东路、国家体育场北路、北辰西路，绕回到北辰西路和大屯路交叉口以内区域道路，除了持有专用证件的车辆之外，禁止其他车辆通行，社会车辆和公交车从周边道路绕行。明天下午1点半到活动结束，下周二上午8点到活动结束，途经人民大会堂周边道路的二路、五路等5条公交线路将绕行天安门广场东侧路，甩天安门广场西站。同时，途经天安门西站西行站的1路、5路等7条线路甩站通过。交管部门提示市民，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出行时最好先了解掌握最新的交通出行信息，外出时尽量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遇有临时交通管理措施路段，请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昨天，秋风送爽的北京慕田峪长城迎来了20多个国家、50多个媒体参与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报道的记者。北京美丽的乡村、宏伟的长城让他们惊叹不已。据了解，此次城市采访系列活动之北京美丽乡村是由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新闻中心和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联合举办。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新闻。西城2018京剧发祥地艺术季活动昨天在京剧发祥地地标石广场拉开帷幕，为期14天的京剧文化体验之旅将给本市众多京剧爱好者带来美好的艺术享受。北京市东直门中学、北京市第165中学和东直门中学附属雍和宫小学师生昨天共同迎来开学典礼暨话剧全家福展演，19位小演员从3所学校海选产生。据了解，根据学校课程的设置，3校的话剧社团融合语文、历史、地理、传统文化等知识，让学生们在具体的实践情境当中发现问题并自发地解决问题，跨越出了课堂、书本与学科，培养学生的艺术素养。中间剧场策划的科技艺术节正在举行，将一直持续到10月份。期间，6部围绕高科技以及科技和人类关系的话剧将轮番上演。英国当代著名编剧卡罗尔·丘吉尔的代表作《好几个》由张楠导演搬上了北京中间剧场的舞台，作为开幕大戏和观众见面。作品以克隆为载体，为我们讲述了一段另类父与子的故事。本月14号，中国爱乐乐团2018-19音乐季将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拉开序幕，一直持续到明年的6月30号。期间，中国爱乐乐团将上演23场音乐会，其中包括20场交响音乐会、3场室内乐音乐会以及1场交响乐配乐电影音乐会。 在14号的开幕音乐会上，享誉世界的俄罗斯女高音歌唱家奥尔加·佩列加特科将演唱莫扎特的《喜悦欢腾》，用这部庆典意味浓郁的作品作为音乐季的开端。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远通桥到四惠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黄花梨木啊，因为成材缓慢，木质坚实，花纹漂亮，和紫檀木、鸡翅木、铁梨木并称为中国古代的四大名木，并且啊始终位列四大名木之首。黄花梨木纹理清晰，如行云流水，漂亮。最特别的呀，就是这木纹当中啊常见有很多的木阶，这些木阶啊都很平整，不开裂，呈现出狐狸头、老人头等等的纹理，是美丽又可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叫鬼脸儿。所以啊，黄花梨木的家具可是收藏当中的一大门类，特别是明清黄花梨家具，真品那都是价格不菲的。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通过高林高华所著的《捡漏古玩行里的传奇故事》一书，给您讲一个有关于黄花梨条案的捡漏故事。张老头啊，做梦也没想到，哎，这张桌子是黄花梨的。就算想到了，他也分不清黄花梨跟黄花菜到底有什么区别。可是他有福气，哎，他碰到了梨木。其实啊，被张老头叫做桌子的这物件呢，本不应当叫桌，应当叫案。这桌的腿啊是顶住棋面的四角的，而案的腿呢则比四角要缩进来一块。别看他们长得差不多，地位可完全不一样。马未都先生说收藏的时候也说过，桌与案更重要的区别，哎，是精神层面的区别。这区别在哪儿呢？在于案的等级比桌高。比如咱们常说的拍案惊奇、拍案而起、拍案叫绝，那都是比较高等级的情绪。比如咱们一说了，说拍桌瞪眼、拍桌砸板凳，那都是低等级的情绪。这件东西就是条案。这还不是一张一般的条案，而是明代的黄花梨条案，距今呢至少也得300多年历史了。这张老头是个收破烂的，当然不懂这些，但是李牧可懂。李牧是个退休干部，玩老家具嘛也玩了不少年了，但从他看到这条案起，这眼睛就没离开过他。哎，对了对了，这李牧怎么会碰上张老头呢？这也得说是缘分。李牧啊到张家口去看望一老朋友，迷路了，跟这张老头打听，打听来打听去，就看到了他板车上的这张条案。这条案呢，是对面那户搬家的人刚卖给他的。您猜多少钱？ 20。搬家公司的车还停门口没开走呢。这李牧围着条干转悠了半天，问张老头卖不卖。张老头小眼睛一转说，在这儿不卖，你跟我过来吧。在这儿当然不能卖，这破东西没准值个几百块钱呢，万一被刚才的卖主看见过来找后账，多麻烦呢。张老头多了这么个心眼儿，把李牧就带进了一条僻静的小街。到了小街，张老头用脚踩住刹车，转过头来不紧不慢地说，你想买啊，你给多钱。这要是碰上别人，怎么也得先问问他多少钱收的吧，然后再给加个30-20的，他也就卖了。就算他不说实话，报个高点的虚价，您至多给个100-200也就买去了。李牧厚道，山东人实在，不说话就不说话，一张口差点把张老头惊得从车上掉下来。那位说，李牧给开多少钱，您先别急，您先别急。张老头也是等了半个钟头才等到李牧开口的。那李牧怎么不说话呢？他忙啊，他顾不上说话呀。车子一停，他就迫不及待地凑上前去，围着这张案子来回的转。一边转呢，一边还不住的又是敲又是闻又是摸，就差舔舔了。只见这张条案包浆油润，木材细腻，整体色调啊呈黄褐色，木纹呢或隐或现，以手触之手感温润，其做工细致，线条极为流畅，真可谓庄重秀丽典雅简洁。李牧认定这是一件典型的明代家具。张老头趴在车马上扭着头看他，心了暗说，这桌子我得要他80，不行，200，要不要300试试。等了半天，这张老头脖子都酸了，李牧的兴致却丝毫未减，他仿佛正在搞一项重要的研究，早把张老头忘得九霄云外去了。张老头实在忍不住了，直起腰又问，哎，你给多钱。李牧这才想起钱的事儿，心中暗想，这可是件难得的好东西，自己玩了这么多年的古家具，从没奢望过能拥有一件这样的条案。可惜了啊，自己不知道这东西现在的市场价值能值多少，不过至少也得值个7-8万吧。先给他30000试试。但是捡漏这事儿可不是光靠眼力就能捡得上的，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心理上的拉锯战。不是亏了买的就得亏了卖的，谁叫这便宜太大而人性贪婪呢？可是历来总是这样，无论是买方亏了还是卖方亏了，亏的都是后头人。哎，没办法呀。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 呵呵， 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德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李牧把30000的价格一报，张老头立刻从车上下来了，也不知道是跳下来的还是掉下来的，反正是惊得不轻。这么多钱，张老头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可是张老头毕竟也是出来闯荡多年的人，心里已经突突突地跳成一团了，脸上可并不露出来。他也上下打量这案子半天，实在没看出什么名堂来，最后咬了咬牙说，烧了50000我不卖。李牧一看，哟，这是懂行的人啊，不禁心生敬意。嘿，还敬意呢，300-200就能拿下的东西被自己一口气儿就给抬成了50000，服他了。 其实这案子5万也值。这些年黄花梨的价格涨这么快，要再放上几年拿到拍卖行去卖个十几万有可能啊。这是李牧当时的想法，他还不知道这张条杆目前的价格就已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亏了他不清楚当时的行情，要不他一张嘴还不得说给老头十万呢。李牧打定主意，就让张老头留下地址，自己干嘛去了？取钱。其实李牧哪有钱可取啊，这些年的退休金他早就换成古董了，别说五万了，5000块钱他现在也拿不出来。怎么办？没关系，可以找张家口的那个朋友借。那朋友的儿子自己开了个不小的公司，对老爸又特别孝顺，就凭自己和他的关系借这么点钱嘛，不成问题。可是李牧万万没想到，就是因为和这个朋友关系太好，结果反倒坏了自己的好事。李牧来到了李勇家里，李勇就是他张家口的那个朋友，两个人都姓李，关系非常好，情同兄弟。这李牧呢也来不及跟他叙旧，先把巧遇黄花梨条案的事说了一遍，然后说快快快，先借我5万块钱，要是那老头把东西卖给人家了就麻烦了。其实他的担心绝对是多余的，张老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相信自己呀收了个宝贝，还以为碰上个神经病跟他这逗闷的呢。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李牧的这朋友也是一厚道人，不但厚道而且负责任。听完了李牧激动的讲述，他沉默了。钱他有，李牧这个人他也信得过，但这钱不能借。为什么？因为这个李牧实在是个难得的好人，这么好的一个朋友误入歧途，自己实在是不能不拉他一把。上次去李牧家，李牧的老伴儿抱怨了整整一天，这老家伙这么一把年纪了，到处乱跑不说，还把家里堆满了死人用过的东西，哼，把家里塞满了还不算，退休金都花光了，学人小年轻当什么月光族，好着现在又长本事了，又学会借债了，整天在外头连蒙带骗的弄钱买破烂，这人都疯了，这日子没法过了。这是李牧的老伴说的，其实也没那么严重，李牧对古家具是痴迷一点，但也不至于连蒙带骗。李勇不知内情啊，一心要帮他借藏，但是直接跟他讲道理肯定也讲不通。他决定啊跟李牧一起去看看这件东西。两个人来到张老头家，李牧一边看这案子一边跟李勇讲说，你看啊，这是明代黄花梨条案，在中国古典家具发展史上，明代是黄金时代，这个时期家具无论是造型装饰还是工艺材料都已经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地。这件东西不仅是明代的，而且是黄花梨的。黄花梨知道吧，就是酱香黄檀，是一种名贵木材，产于咱们国家的海南岛。这种木材只有树心能用来做家具，可是树心成长的又特别慢，所以啊可以说是百年成材。海南黄花梨在明代被选为了制作家具的上好木材，清代中期以后就基本被用光了，现在它已经被国家林业部列为一级珍稀濒危的保护植物。这黄花梨啊不仅纹理清晰细腻如行云流水，十分漂亮，而且工艺性能也非常优越。哎，缩长率最小，不易变形，不管寒暑它不开裂不弯曲，韧性好，持久耐用，百年不腐。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这种木材其实就是中药里边著名的酱香，又称酱香木和降压木，有降血压降血脂提神静气安神醒脑药用价值。如果把它摆放在家里头，那对身体嘿也是很有好处的。 嚯，李牧在这边专注的讲，张老头在那边仔仔细细的听，一边听还一边不住的点头。哦，那这还真是个宝贝啊，那这东西还真不能便宜卖。张老头听明白了，但李勇可没听明白，越听越觉得李牧走火入魔。不就一张破桌子吗？还什么还什么提神降压，你怎么不说补血养颜呢？怪不得老李的老伴生那么大的气，看来他还真是越陷越深。李勇想到这儿，拉着他就走。就这破桌子50000，劈吧劈吧烧火差不多。李牧看李勇不买账，急得汗都出来了，一个劲儿的央求，就借这一回回北京，我马上把钱就给你。李勇也急得出汗了，不是钱的问题呀，咱不能眼看着朋友在家门口吃亏上当啊。两个人这么一折腾，这张老头心里又没底了，哎呦，这东西到底值不值钱呢？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您听吧，这故事曲折吧。那么这李牧能不能买到这张心仪的黄花梨条案呢？咱们呀，下本期再跟您说。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小说系列之酒香处处见酒香，李小晨。从山西杏花村回来，面若桃李，心惊荡漾，于人于己都是莫大的幸福。这也是我虽不胜酒力，却也偶尔愿意喝上几杯的缘故。小酒下肚，人恰到好处的轻松迷离起来，再不管天高地厚，沧海桑田。各种酒中，我最少喝的是白酒，只是偶尔拗不过旁人的哄劝，才勉强喝几口打发过去。我当然品得出好酒的好，也喜欢几口下去的迷醉，只唯独不愿忍受入口时的干裂、灼热和呛辣。于是在杏花村汾酒厂，劝酒就成了一个重要主题。车刚进杏花村地界，一股醇厚浓郁的酒香已随风飘来。这空气多少度的？我问。你多吸几口，看看会不会醉。满座皆笑。这一车男女老少，估计是都逃不掉。山西人劝酒的作风和汾酒一样，给我留下了相当文雅智慧的印象。酒杯各不相同，谜面也内有乾坤。一套仿竹叶造型的酒具，四分之一关节处烧成隔断，主人敬酒时倒是举一反三，一正一反喝下，等于喝了5-6杯，还有颠三倒四，七上八下，九九归一，十全十美，各有各的喝法和讲究，总能让人在不动声色、不分前后鼻音的厚道里宾主尽欢。那日喝的是汾酒的原浆酒，是用来调制各个系列的基酒，一口下去，辣是辣，但不呛喉咙，不刺鼻眼，中正醇香，后味回甘，又尝了竹叶青和玫瑰粉，前者略带中药的苦涩，后者则满是玫瑰的甜腻，相较而言，我还是更喜原浆的口感，够劲道，有分量，不矫情，不故作姿态，就像山西人一样。在当地随便遇到的本地人，温和敦厚的激进笨拙，在道观里小心用刷子弹去壁画尘土的老人家，修复壁画时一笔一画都透着思量，问起杏花村讲个不停的农妇，说话抑扬顿挫的有些费劲，但怎么都要把知道的全告诉你。道理就是这样的，在博物馆里陈列的各种珍贵收藏中，酒器绝对是不可忽视的一类。

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三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通过高林高华所著的《捡漏古玩行里的传奇故事》一书，给您讲一个有关黄花梨条案的捡漏故事。最终，匠人李牧没见过更匠人李勇，无奈之下是拂袖而去，直接回了北京。回到北京，李牧就四处借钱，可是一下子借5万对他来说不是个小数目，凑来凑去凑了几天也没凑齐，李牧绝望了。这时候他想起李勇说的劈吧劈吧烧火的话，长叹一声，也许此生真的是与此物就算无缘了。但是这么珍贵的东西万一被不懂的人给毁了，可就太可惜了。不行，就算我不买，也得找个懂行的先把它买下来保护起来。想到这儿，他一咬牙来到了古玩城。李牧和古玩城里的老黄熟，所以直接找到他门上。老黄啊，不是专门搞家具的，但是这些年家具升值快呀，所以碰到好家具呢他也收。李牧上门的时候，这小周啊正在老黄店里聊天，李牧和小周也不熟，但也算认识，所以没背着他，直接把黄花梨条案的事儿跟老黄说了。老黄听完李牧讲了这事儿，眼睛都亮了，马上叫个徒弟去开车，自己收拾收拾就要跟他走。还没出门呢，忽然又想，不行，5万不是很小的数目，自己又不是专搞家具的，万一打眼了呢？随即又找来一个专搞家具的朋友，加上李牧四个人刚要走，刚才已经离去的小周又转回来了。黄老师，您也带我见见世面呗。老黄一想，小周年纪小，就跟自己小徒弟差不多，自己车也大，多一人也无所谓，就这样一行5人浩浩荡荡出了古玩城，直奔张家口而去。万万没想到，这年纪不大的小周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到张老头家的时候已经下午了，一行人进屋发现屋里坐着俩人，西装革履，见他们来了，张老头就他们往别处带。这几个人谁也没顾上喝一口，直奔案子而去。老黄带来长眼的这师傅姓马，对家具是收藏多年，练了一双独眼。什么是独眼呢？就说这人眼力好，一眼就知道这东西是真是假。 马师傅默不作声看了一会儿，问：“是五万吧？”张老头把嘴一撇，不住的摇头：“少了十万不卖。”李牧有点急了：“不说好五万吗？”“是，你一个人来是五万，带这么多人来就得十万了，这什么逻辑呀？”“可是东西是人家的，你爱买不买？”马师傅又沉默了一会儿，说：“大爷，说这样吧，您给我们找间屋子弄点水，我们歇会儿，我们也合计合计。”张老头一想也有道理，行，那就到屋里歇会儿吧。大家进屋，张老头准备好了水，转身出去，马师傅立刻把门关上了。都是自己人，也甭说假话，这东西十万也值，大家赶紧凑凑钱先把它买下来，这可是正经的明代黄花梨条案，这么便宜的价咱们这辈子恐怕也碰不上第二回。那这东西能值多少钱呢？要是现在卖至少能卖个三五十万，但黄花梨这两年涨价涨得可厉害，要是能放个两三年再卖，恐怕百八十万不会有问题。可是大家没准备呀，老黄就带五万，小徒弟指不上，李牧呢还不如那小徒弟呢，马师傅随身倒是带了一万多，都凑一块也还差得远呢。对了，还有一个人没说话，小周可一直沉默呢。是啊，大家也根本没指望他有钱，但是他开口了：“我这儿有三万。”所有人都一阵欣喜，这可真是老天相助，加这三万可就差不多了。但小周却不急于把钱拿出来，话还没说完呢。既然是大家凑钱，那利这是不是也都有份儿啊？老黄愣了，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漏，这个问题还真没想过。既然提出来了，那就讨论讨论吧。这漏的确可是不小，大家牵线的牵线，长眼的长眼，不分给人家也不合适。本来就是小周没什么功劳，到现在不是差着这关键的几万块钱吗？当然也不能少了人家这份儿。钱肯定是要分的，但怎么分法大家发生分歧了。小周啊惦记想买下这案子，立刻回去把它卖了分钱。老黄在生意场打混了多年，可不会这么鼠目寸光，现在正是黄花梨一路飙升的时候，就跟股市大牛市似的，现在卖了多亏呀，怎么也得等上两年再卖呀。马师傅也比较支持老黄，可是小周呢有小周的想法，要是现在不分到现钱，谁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儿啊？你们都是老朋友，是师徒，我跟你们可沾不了多少边儿。不行，夜长梦多，就得回去立刻卖东西分钱，要不这钱他我可就不凑了。哎，还没分清是公鸡母鸡呢，就为吃炸鸡蛋还是炒鸡蛋他就争起来了。这是什么素质啊？李牧实在看不下去了，争什么争什么，不管以后怎么分钱也得先把东西买下来才行啊，万一一会儿让门口坐那俩穿西服的买走了，你们分什么钱啊？你们啊，分点油钱还差不多。有一种人呢被称为叫乌鸦嘴，就是什么丧气话他都说，说着说着没准哪句他就说准了。李牧就这么一种人，老黄一见他开口了，赶紧递给他一杯水：“哎呦，求求你了，老兄，您可别开口。”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但李牧说的也有道理啊。对于那两个穿西装的人进门的时候，大家心里 都埋了个大问号。又争执了一会儿，终于达成妥协，先把东西买下回去卖卖看，如果价格理想就立刻卖掉，如果遇不到太好的买主嘛，就存一存再卖。其实小周心里明白，什么价格算理想也是人家说了算，自己这一仗就算是输了，虽然心里头很不痛快，但还是要以大局为重嘛，先把东西买下来再说。大家都把钱拿出来一凑一数，坏了，差2000块钱。不过10万的东西差2000应该也不是什么问题，找张老头砍砍价吧。其实张老头一直在门外转悠呢，知道他们在屋里商量，听不见他们说什么，急得是嘬牙花子。他们在这屋里头嘀咕了这么半天，是不是又不想要了呀？门一开，张老头的想法立刻就变了。哎呀，这东西我大概是卖便宜了。为什么呢？他看到了桌子上堆的像小山似的钞票，多年收废品的经验告诉他这是凑的钱，但凡凑钱买东西，那这东西一定就很值了。本来这东西张老头又不想卖了，可是人家把钱都摆出来了，也不好意思再涨价啊。不过也是天助老张，差2000块钱正好可以把这事儿再拖一拖。张老头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我还不想卖呢，别说2000了，少2块钱我也不卖。哎呦，这么大老远的，上哪给您取钱去？先交个定金把东西拿走不行吗？不行。老黄脾气比较急，就要跟他吵。这时候张老头的老伴儿出了个主意，大伙儿不说话了。老太太说，你们看这天也黑了，现在回北京路上也不安全，我弟弟家的房子在隔壁，现在没人住，要不你们晚上先住在那儿，你们不都行带着卡吗？明天一早开着车银行取点钱不就行了？这的确是个万全之策，但还有一件事大家不放心，那俩穿西服的是什么人呢？那是村南头老李家二小子，现在在什么保险公司跑我们家卖保险来了，说了半天我也听不懂。嗨，大家一听松了一口气，既然这样，住一宿吧，这笔买卖一定是跑不了了。已经决定了，可李牧却忽然说，要不还是今天走吧，我到朋友那儿去借借试试，2000块钱借得到。他主要是担心不回家老伴儿又得跟他吵。这话早说呀，这时候说实在不合时宜呀。大伙儿也都累了，又刚清除了心中的假想敌，谁还愿意走啊？可是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就教给咱们，今日事今日毕，谁知道一个晚上他得发生多少事儿。吃过晚饭，大家舒舒服服躺下了，有一个人睡不着，就是小周。白天的事儿让他觉得就像有根鱼刺卡在嗓子里头，上上不来下下不去，一群人里边他的话是那么的没有地位，自己可出钱了，凭什么听他们摆布？越想越气，干脆爬起来跑到院里干嘛去，踢大树，踢半天也不解气呀，坐地上呼呼直喘。忽然他又想到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等明天他们取了钱，自己这钱根本就无足轻重了，那这利益的事儿还有自己的份吗？这怎么办呢？站起来在院子里头一圈又一圈的转悠，忽然他灵光一闪，掏出手机拨通了孙聋子的电话。小周脑子被气坏了，聋子电话他也打？您别小看这孙聋子，他可是玩古玩家具的老手，专买上好黄花梨，眼也毒，出价也痛快，只要他认准的东西稳准狠，据说一样没落下过。他家就在廊坊，离张家口嘛也不是很远。孙龙的电话通了，接电话是他儿子。父子俩知道此事之后，连夜就赶到了张家口。 其实除了小周以外还有一个人没睡，这就是张老头。张老头正翻来覆去琢磨呢，十万卖了吧怕卖亏了，要不卖呢又怕回头人家不要了，找不着出这么高价的主，琢磨来琢磨去一咬牙，太算了，别贪了，十万卖了吧，明天拿了钱给他们东西踏实了。这么一想他就睡着了，刚睡着门就响了，孙龙的父子来了。二人进门以后简单说明来意，张老头虽然不太乐意，但还是带他们去看了条案。三个人挑灯夜看，果然是好东西。孙龙的二话不说，直接就掏出十万放在炕上。张老头下意识地摇了摇头，他立刻又加一万。张老头正犹豫呢，人又加一万。还没等张老头把矛盾的心绪理明白呢，父子俩已经搬案子走人了。张老头看着炕上整齐的一堆钱，追也不是，不追也不是，钱倒是多赚两万，明天怎么跟李牧他们交代呢？在屋里转悠了好几圈，张老头终于一拍大腿，哎，也罢，干脆叫起老伴带着钱走人吧，先出去躲一阵子再回来，反正这些睡得正香的人不可能一直躲我们家门口啊。张老头呢跑了，小周呢还不赶紧跑，为什么要跑啊？他回去美美的睡觉去了。孙龙的讲信用也是有名的，他提供了这么有用的信息，自然少不了好处费。至于明天早上嘛，大家一定会大骂张老头，到时候他就跟着大家一起骂，骂完了还得搭老黄的车回北京呢。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您听听，闹了半天这漏被一个不相干的人给捡走了，这有点戏剧性了。不过在古玩行啊，这样的故事可是太多了。得了，说到这儿呢，今天的一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为您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五千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十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兆赫，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暗中孤独收了谁的脸，停又在落在你安全，你全空白，寻找的人不选，眼神泪思念，二十四桥中边明月间，那藏头的事忽然都在前，留下枕边回忆，回忆 风卷帘，我天心。